念 Q， 哎， 修湖 念 Q 湖， 家 念家 人， 念印楚 念楚，那这朝呢？ 念 叫什么？ 靠！ 哎呦，瞧这费劲的。那唱出来怎么样？ 唱出来可以说是别有风味。 那赶紧给我们来来。 那你注意听啊， 来来 ，Q 啊呼啊，日马子的本来的家里，想演的锣响响，马不停啊蹄啊，都几位家了个品呐、啊，难度夜饮天下，撇家撇夜撇不就撇。大一时出国里出王爷点砸死龙黑天他命砸偷得了五杀伸出了网炮腰和月带住得了烤穴做过了在烤里他命俺回家看不去他家咋咋那个去咋回烤里兄弟嘟来这在那个丧院一粒一点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惯要记住请不去那个少的丧事罗香尖他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 黄口气 不落在竹篮里天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儿好像咋得去奔当将天将气哎孩儿的妈去门后来命女死咋的呀哎我的大嫂子羞乎的家我是不是到北京大学说相声去了 来这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发。在你世界里，你不会知道的。某一些夜里，偶尔你会提起埋在你心里的过去。从前那些名字真的很美丽，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还好有我陪你走下去。从前你没注意，终于等到了你说爱情，这是。